让我痛彻心底，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？我为你默默祈祷的声音，妈妈大笔刮去，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每天总会整夜开着电视，因为她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，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哭泣。爸爸我分离，我分离，为何你如此匆匆的离去，在颠倒 是以上两首歌共同的主题，汪峰的爸爸和之前的李宗盛新写的旧歌，两个人都是因为个人的选择跟父亲发生了摩擦。汪峰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，遵从父命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一名乐手，后来为了摇滚他辞职了。这一举动呢，让父子矛盾爆发，汪峰走出家门，两人多年不说一句话。后来也是从妈妈的口中知道，父亲曾经偷偷的去看过自己的演唱会，也默默的关注自己的发展。直到父亲离世之后，汪峰才懂得父爱是什么。中国式的父子父女，尤其是父子之间的爱总是那么的深沉，多年之后你为人父母，也许才能体会到他们的不易。像汪峰的爸爸这样痛彻心扉的思念，还有谭维维离去之前叫醒我。小的时候谭维维非常淘气，对父亲呢总是直呼其名，他遗憾之处也是从来没有叫过父亲爸爸。 为什么你的名字从没叫你爸爸，没挽过你的手，只是相互点头。你有你的卡车，装着你的生活，万水千山奔波，为了妈妈和我，在离去之前叫醒我，在离去之前叫醒我。除夕夜下着雨，你眼角有一滴泪，再也不能说话，听我再叫声爸爸。你送我的吉他，多想再为你唱呀，可你这次离开，再也不会回来。在 永远只属于你。你开过的卡车永远只属于你。我是你的女儿，永远只属于你。我的这一首歌永远只属于你。请别再离去之前叫醒我。 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长，不到匆匆凋落的花蕊，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，任何回应都不可得。微弱的风筝有天里飘着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，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， 张惠妹掉了，以及谭维维离去之前叫醒我，两个人在录音时声音都在颤抖着，一度也是情绪失控，在录音棚痛哭。张惠妹的父亲是她在参加一次音乐比赛途中去世的，为了不影响她比赛，家人一直瞒着她，没有能够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，成为张惠妹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李健走上音乐道路或多或少也是跟父亲有关，父亲是武生，小的时候呢，李健一直跟着爸爸上班，童年时光就是在京剧团的院子里四处闲逛，陪伴他的是花花草草以及大把时间。从京剧院长大的他开始喜欢流行音乐，父亲离开之后，李健特别为爸爸写了一首歌叫《父亲》，来记录父亲对生活的隐忍以及对家庭的忠诚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本小时的主题是父亲。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，让我想起你，暖暖余晖，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， 半悬崖举起了我金色的后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，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，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 想过不知终。 山越岭，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，飞云之下，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。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，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。 咱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。 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，详情咨询010-8501-1401。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。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？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是有阵雨天气，北风逐渐加大，局地有扬沙，后半夜天气转晴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阵风较大，最高气温可达32度，紫外线很强，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，有阵雨转晴，偏北风4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转1-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。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、行经腹痛等症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。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《行者无疆》日前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，首演当晚剧场内座无虚席。张骞出使西域是老故事了，可是这部戏却用新鲜的呈现方式吸引了大家的关注。匈奴围攻时闪烁的红光配合上紧凑的节奏，张骞出海时主屏幕上跳动着瀑布状的流水，富于变化的多媒体设计带给观众独特的视听感受。本剧将演出到5月27号。继《对话预言2047》第一季去年上演之后，近日张艺谋正式公布《对话预言2047》第二季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上演，让民间艺术高手和科技达人跨时空联手，延续科技与艺术的碰撞。《对话预言2047》是张艺谋首创的一种演出形式，去年推出了第一季。之所以叫观念演出，是因为越剧、舞剧、戏剧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演出类型，古老的、先锋的、民间的、科技的元素都被张艺谋搬上了舞台。6月16号、17号，中国戏曲学院将于长安大戏院连续举办2场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人才研习班汇报演出，届时研习班的学员们将为观众联袂呈现程派传统名剧《锁麟囊》以及《荒山泪》《稻草》《梁祝》做工经典剧目折子戏专场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回到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麒麟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今天的节目从李宗盛欣喜的旧歌开始，聊聊歌手和他们的父亲。在年轻歌手许君的首张专辑《万松岭》当中，特别收录了一首以父亲名字来命名的歌，叫《许和平》。17岁那年，许君想离开家乡安徽蚌埠去外面闯一闯，父亲支持他，就给他400元，来到完全陌生的杭州，从那里起步走向更大的舞台。 年少轻狂的许军不懂珍惜跟爸爸的时光，后来见面的时间越发的短暂，转眼间父亲就年老了。也是怀着感恩的心，许军写下了这首《许和平》。 慢慢别摔了，慢慢别跑，慢慢别乱跳，好像很久没听到。慢慢长大了，慢慢树叶飘摇，那偷岁月的贼总易如反掌，从未失手。你说我虽不被簇拥，就努力浸在阳光中。既然有远方的心，那就替我看看想我，也不说想你，草草聊几句，是怕写了百感交集。慢慢长大了，慢慢树叶飘摇，那偷岁月的贼总易如反掌，从未失手。你爱我给你染发，白发太快迎接不下，是怕再变老吧，在我心里你是个孩子，我虽不被诉就努力浸在阳光中。既然有远方的心，那就替我看看我替你看看我离你看看远处风景。 丢掉。 飘的风，冬晚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，歌颂这种平凡，一两句唱不完，恩重如山，听起来不自然，回头去看，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，歌颂这种平凡，一两句唱不完，恩重如山，听起来不自然，回头去看，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 这是李荣浩写亲情的一首《爸爸妈妈》。在新写的旧歌里，李宗盛唱到，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是长得像而已，有幸运的成为知己，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。李荣浩跟父亲呢是前者，20岁时他遭遇车祸，父亲就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但不幸的是他在北漂的时候父亲就过早离世了。我们看到本周中国榜 Top 40榜单里面也有关于其他的一些父亲的歌，像阿健独立民谣歌手阿健的《为你离开做的小事》排在第34。中国式的父亲为人厚道，不苟言笑，而对于当歌手制作音乐，在他们眼中是不务正业，因为价值观上的冲突让父子之间有隔阂，表面不说话，私底下呢老打听儿女的近况，亲人的离去有些话已经没有机会来表达。失去父亲的阿健就一度压抑的喘不过气来，于是他写了这首《为你离开做的小事》。 骑着旧摩托驶过四季，去附近的小镇赶集，你领着我满城冬夜，你在我就跟开着门出去看天上的星。年轻时我太忙了，寻找得不到的，后来我什么都不是，半途而废如朝夕，天黑了看不见嘴脸， 发着不安，周末昨夜闭上眼，你和月亮升起在群山。父亲你走了吗？还是还在这里？ 渐渐忘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 这是孙子涵的一首新歌，本周排在第27，叫做《爸爸的话》，也是父亲主题太厚重，一时间让孙子涵不知道如何表达，于是就把爸爸说过的话凝结成了这么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来听许飞的《父亲的散文诗》，将父亲与子女的爱与责任，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、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啊。稍后还将听到王铮亮的一首代表作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这里是麒麟为各位带来周末档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，没时间。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，明天我要去邻居家，再见天前，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闹着要吃饼干，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西

幸福却叹息，动了心伤的情，患得患失的沉迷。 Darling, you always belong to me。 Darling, 怎样我都欢喜，每当我说我爱你， 是同样在今年中歌榜上有着非常好表现，跨年上榜，小野丽莎和靳东合唱的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的主题曲《欢喜》，文雅作词，莫艳林作曲。《欢喜》的歌名是将爱情当中的喜悦和雅致的一面非常贴切地表现出来，而整首歌也洋溢着欢喜的甜蜜感觉。而下面这首歌是在去年发表杨坤时隔三年的一张专辑《孤独颂》的主打歌《流浪狗》也有乡愁，这是杨坤以自身经历为出发点的故事，也是好朋友文雅在牧马人空城之后两人的再度合作。 散着长发流落山湖，秋云冬衣蓝牛在哭，一辆过推车是家堂的全部。在繁华的都市游牧，更是平原楼市山谷，四处为家那天当配地当铺。他不操心功名利禄，也不 不在意误差之数，怕有话也只能对口才倾诉。撅嘴的狗名叫来福，喜欢沿街追看老鼠，他们人模狗样却情同手足。打一个人和一条狗，就像一位看他站在对面街口，我突然就想起我的好可图。双肩离了故土，扛着艰辛追着幸福，曾以为的归宿却全成国度。平凡出身空有抱负，就把刻苦当成天赋，穿过了海是非后怕这一路。我一个人，我空着手，在何处能安放停留。你别回首，你往前走，多少少年缘由他乡白头。人世浩瀚，沧海横流，这个世界万千感受，一只流浪狗也有它的乡愁。 好音乐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歌榜，我们今天经典绽放，锁定内地的填词人文雅。这是在2015年上榜，收录在黄龄的《零》EP 当中的《风月》。这首歌是先有曲后有词，黄龄在得到 demo 之后非常喜欢，但很难拿捏到歌词搭配的意境，于是邀请到文雅来填词，和之前听到的《欢喜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用了非常简洁、很易懂又很古典的词汇来概括。接下来是2012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，胡彦斌的《劫后余生》。这首歌当然是来自于关于2012年的传闻，胡彦斌邀请文雅来作词。《劫后余生》表面上是贴上热点，而实际上讲述了爱情痛彻心扉的一面。我们来听收录在胡彦斌大一号专辑里，文雅作词胡彦斌作曲的《劫后余生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播出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爱情在这哪儿最重要的勋章，所以我把你别在心上，而你是你无比贵重的嫁妆，迟早是我的献祭，我存放我寄居过的床，你栖息过的胸膛，血腥还在流浪，为我们在艰难逃的余生。那又怎样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是日呀 那天什么时候会来我不知道，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。 父亲节快要到了，请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父亲听。你的故事我的歌，帮你实现愿望。我们将邀请你来北京音乐广播，为父亲录下你最想说的话。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回复关键词父亲，报名参与录制有声家书，送给父亲一份值得收藏的礼物。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，由北京出发，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，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，优惠期至6月5日。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。 宽带200兆，手机流量不限量，166元全家无限用，存费还送劲爆大礼。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是有阵雨天气，北风逐渐加大，局地有扬沙，后半夜天气转晴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阵风较大，最高气温可达32度，紫外线很强，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阴，有阵雨转晴，偏北风4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转1、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3、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，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，海淀区将在中关村街道筹建中关村村史馆，收藏展示传承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历史与中关村精神，预计年底建成开放。韩乐然诞辰120周年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韩乐然是20世纪上半叶将革命理想与艺术创作结合最紧密的艺术家之一。他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生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宣传以及隐蔽战线的统战工作。1947年因飞机失事去世，其传世作品经家人保存，于1953年捐赠给国家，后入藏中国美术馆。大部分是1940年代西部写生和丝路考古的临摹作品。在梁长林逝世35周年之际，北京画院艺林风华梁长林作品展近日开幕，这是继中央美院为其举办一座展之后的第二次个展。展览汇集了梁长林不同风格与主题的精彩作品70多件，以风民族风情、雅时代风貌、宋历史风神三个板块，通过梁长林的中国画、素描、速写等作品，向观众立体地呈现了一位天赋过人、努力勤奋的艺术家。展览将持续到6月6号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晚9点周末夜现场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，周末快乐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经典绽放，继续关注内地流行歌坛的著名女词人，也是担任多家唱片公司高层的文雅。文雅曾经担任过华谊兄弟的音乐总监，与很多旗下歌手有着非常好的合作。她也像其他的一些兼顾公司运营的音乐人一样，将歌曲的功能性、音乐性、歌手的声音特质、个人气质等等完美融合。我们来听文雅作词，苍彦斌作曲，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的宣传曲，也是2010年中歌榜的一首年度金曲，陈楚生的《山楂花》。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，有棵树在那儿等着，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，站立成一个传说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落在你羞涩脸颊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我等你一句回答。可是我先走了，纵然太不舍，别哭我亲爱的，你要好好的。在时间的尽头，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最后碎成粉末，也有你为我而活。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，我就是不朽的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像你在对我说话。山楂树开满了花，指引你带我回家。是我先走了，纵然太不舍，别哭我亲爱的，你要好好的。在时间的尽头，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亲爱的，你要好好的。在时间的尽头，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，微笑着。 只剩下一杯酒了， 让我们干了吧，时间的旷野里啊，有谁不孤独？悠闲的青春里啊，有你陪着我，只剩下一根烟了，还有一整夜要过，只剩下半生缘了，还有一辈子要活。时间的旷野里啊，我不怕孤独，有限的青春里啊，爱过你我已经不朽了。亲爱的，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是什么？流泪的快乐是为什么？原来我以为可以拥有的不过是难以释怀的这一刻。亲爱的，天快亮了，梦快醒了，别哭了，让黑夜停止思念的折磨。我们要勇敢寻找失去的，停止痛苦的抉择才是抉择。 只剩下一根烟了，还有一整夜要过，只剩下半生缘了，还有一辈子要活。时间的旷野里啊，我不怕孤独，悠闲的青春里啊，爱过你我已经不朽了。亲爱的，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是什么？流泪的快乐是为什么？原来我以为可以拥有的不过是难以释怀的这一刻。亲爱的，天快亮了，梦快醒了，别哭了，让黑夜停止思念的折磨。我们要勇敢寻找失去的，停止痛苦的抉择。亲爱的，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是什么？流泪的快乐是为了什么？原来我以为可以拥有的不过是难以释怀的这一刻。亲爱的，天快亮了，梦快醒了，别哭了，让黑夜停止思念的折磨。我们要勇敢寻找失去的，停止痛苦的抉择才是抉择。 2009年，羽泉在华谊旗下发表专辑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羽泉》，这首歌在榜上取得很好的成绩。羽泉作曲，羽泉文雅联合作词的《亲爱的》。说到文雅，作为内地原创流行歌坛公认的著名作词人，他歌词的文学性和功能性都得到了业内一致的好评。文雅也曾经两度获得中国榜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他早期的作品，也是让他第一次获得中国榜作词人奖项，2004年发表的《倾城之恋》，沙宝亮、孙悦带来。 阳台搭着紫藤花架，半壁斜阳塔，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。红颜只因枕白月牙，岁月几风沙，油纸伞白玉还洒下。 只是一个自私的美人，只是一个自私的男人，别再计算爱的代价，都已经沦落在天涯。 空气里的微甜，树荫里的夏夜，想起来不远，1998年，六号楼九单元现在早已拆迁，我和上官燕曾分租两个房间，我们不常见面，我很忙，他很闲，那些艰难岁月，梦想好难实现，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，一眨眼，1999年。 之恋为文雅斩获2004年度中国榜年度最佳作词大奖之后呢，2005年他再下一城，凭借赵薇的这首《我和上官燕》再度获得此项大奖。文雅在这首歌的创作中特别拟定了一个人物，围绕着歌手和他好朋友的往事来推进歌词，这也是在歌词当中非常有创意的一种写作手法。这首《我和上官燕》也入选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。这里是经典绽放，本周呢我们关注内地著名作词人文雅。一开始听到他为张靓颖作词的《贪恋》，这是两个人相隔10年之后的再度合作。我看到他前段时间微博当中也提到他和张靓颖10年不思量自难忘的往事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今年的《贪恋》之前文雅和张靓颖最后的合作啊。张靓颖2007年专辑的标题主打也是向好友献签的开头落笔，来听 Dear Jane。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周末快乐。 满天的柳絮又带来了北京的春天，此刻你也许在成都吃一碗担担面，唱了你 DJ My DJ， 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如你所愿，就算成功搬出了马拉松，